千金，舍一剑，险些儿丧了林残身。猛然睁开，昏花 陈地兵红啊鸡呀 下面请听孙悦演唱的《搜姑救姑》。 you 到如今连累他生，不行开眼面对不尊，凶闻笑脸来语使了听，你若是再三地不肯招人，大人的王法不用亲手指提点将啊，你来打

我来迟一步啊！ 我失去龙鳞，大限将到，可怜泉儿。 袁仲辞官不做，也要将这孩子抚养成人。年 平中血枯干， 若要除大旱， 务取保平还， 注入泉儿血， 水涌湖龙泉。 Thank you. 儿，闯儿。 干爹，您快告诉我，到哪里去找宝瓶？ 宝瓶， 用甘泉救乡亲。 这是谁对你说的？ 红龙仙姑啊！ 地址十二年，瓶中写枯干。 干爹，您说的这是什么呀？ 泉儿，你来看。 地支十二年，瓶中血枯干。若要除大旱，勿取宝瓶还。注入泉儿血，干爹。 水有红龙泉， 水有红龙泉， 妈妈的血书就在你面前。 妈妈， 就是那红龙仙， 红龙仙。 他在京城做高官。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 全儿啊，只因你爹贪恋荣华，献出宝瓶侍奉公主患病，要隐世龙鳞。你爹他灭绝人性，毁了你妈妈的龙鳞。顷刻之间全变化时，你奶奶一气而死，撇下你这不满周岁的小犬。 干爹， 飞机 Thank you. 全儿，全儿，全儿，全儿， 你还没睡吗？ 是廊下人声吵闹，是前厅鼓乐喧嚣，难道说这庄园府邸不好吗？ 我想妈妈，我要妈妈的宝瓶。 大人， 公公，你我再畅饮几杯。 万岁传下谕旨，命我即刻回宫。 何事如此匆忙？ 公主病重，需食龙心。 龙心， 万岁焦急万分，命我张贴皇榜，寻找天下能人。寻得龙心者，召为东床驸马。啊！ 东床驸马。 如今，红龙女已成化石，吴大人也无能为力了。皇命在身，不能久停，咱家告辞了。 公公，献上龙心，召为东床驸马。献上龙心，召为东床驸马。 全儿， 龙心，全儿， 敬宴，有请袁仲兄。心愿，十二年前接龙鳞，全儿可知情？ 干爹！ 乡亲，舍命取宝瓶。 大人因何闯殿？ 无名为圣上分忧，前来献龙心。 龙心，吴大人，有道是虎毒不食子啊。 蛇子圣 恩朕，好，吴大人，您请。 Ah! 什么话讲吗？奶奶死了，干爹死了，妈妈一成化石。这世上亲人只剩你我父子二人，全儿临死我只想见到妈妈的宝瓶。 宝瓶， 我好想好想妈妈呀。 鸟之将死，其鸣也哀。这孩子哭得怪可怜的。我说来呀，把那小瓶拿来给孩子瞧瞧。 唐风啊，慕名，唐风。